大派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位，他是极少数能够同时被华语歌坛同行一致赞美甚至是视为偶像崇拜的巨星，他也是首位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华人歌手，他就是王菲。直到现在，虽然他一度退隐，但是仍然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号召力。有一句成功学领域非常爱讲的话，叫做态度决定高度，但是这句话放在王菲身上倒也非常合适。刚才这首歌叫做流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另外一位女歌手许茹芸带来的恒星。 是。